下面这首田馥甄的《不醉不会》送给可爱可爱的叶小姐。 放大镜看风景累不累，却忘记了看清楚自己是谁。我的宇宙轻飘飘，你的摇摇欲坠，旁人来来去去像行云流水。 开心的一首歌，也代表了我们周末可以放松的心情。继续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来自李健，《风吹麦浪》。今天晚上过生日的小五朋友，很想点播这首歌给自己最爱的家人，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照顾和包容。 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虽然是在冬夜里，但听到这首歌真的可以让你回到有希望的春天，或者是收获的秋天。总之你可以在很广阔的地方让自己的心和双脚最大放松地感受这一切。下面这首歌叫做八十岁的歌，而今天二十岁的一位网友朋友要点播这首歌。 我希望明天一睁开眼的时候我就八十岁了，我在广播体操的音乐里起床戴假牙，我把鸡蛋煎成了糖心儿，等你把豆浆打好再熬熟，我们相对着坐在桌边，八十岁的某一天，你会牵着我的手出门，拖着装满青菜的小车，你已经眼花的看不清手机，只好专心的望着我，你都落过成小老头了，还会笑话我的水桶腰吗？我从年轻时就不算美女呢，到那时还能看吗？来着陪伴着 这样相爱已经很久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八十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很久了。 虽然我不知道在听众当中有没有八十岁的朋友还在听广播，也不知道你距离八十岁还有多少年，我是四十年，其实也很快哈。人生在某一个阶段里，才真正的知道自己拥有过什么，又还有什么没有得到。下面这首歌是坚强的女孩子点给自己的，可不可以不勇敢？你说呢？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

第一场活动计划于1月13号周六下午在北京举办，届时将播放一场杰克逊的未曝光演唱会。昨日内地票房报收8722万，前任三再见前任以5228万的成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在大盘中占比60.9%，累计票房达到15.91亿。今天多部新片上映，上午时段《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无问西东》《卧底巨星》暂时处于票房领跑地位。作为大陆首部获金马奖最佳动画长片奖的电影，《电影大世界》今天上映，它讲述了工地司机小张为给女友整容抢劫老板的巨款，引发各方势力追逐的故事。影片是荒诞写实的风格，环环相扣黑色幽默的故事，呈现出城市边缘人真实的生存状态，被称为动画版疯狂的石头。电视剧《凤求凰》将于1月14号登陆湖南卫视。该剧讲述了南北朝动乱时期，背负着推翻南宋刘子业暴政使命的冒牌山阴公主刘楚玉，在权力漩涡中身陷囹圄，并与门客容止在暗中较量中情愫暗生所发生的爱情故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来到一周五天第五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经过一周了，各位如果想在音乐中放松一下，想听什么歌曲的话，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半时段第一首歌送给有一位他说有点困了哈，要打起精神来还在车上的朋友。 Not one of those shallow relationships that comes and goes. We were the best, not like the rest. All my girlfriends used to tell me I was blessed. So tell me what happened, where did we? So tell me where did we?To be as one, second to none. I thought the story of our lives had just begun. You were so cool, nobody's fool. I thought that you were the exception to the rule. So tell me what happened, where did we? So tell me where did we?

最好的知己，也是天敌。当我经过时间的洗礼，心是唯一不朽的东西。继续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夏季，不管怎样受过伤也要敲破碎的经历。每个人都希望被对的人生留在心里，爱是否舍得自己，谁的让我搬进去。30以后是新的一季，擦破的日记有几个你， 可惜不是你，勇气的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小爱情》。对啊，大大的世界，小小的爱情，还有许多虽然小但依然会给我们巨大温暖的那些人那些事。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呢，要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也是本周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光，送给所有正在听的听友们，愿你们心中有爱，身上有光，难走你要紧。 是不是还记得我名字？当人海转角又退潮几次？那些年，那些事，那一段疯狂热烈浪漫日子，彷徨如隔世。